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欣赏程派名家李世济的唱段，还有重庆京剧团崔英主演的京剧《空城计》片段。上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程派传人和程夫人果素英女士的唱段。李世济也是一位程派的重要传人，唐在新、李世济这对梨园伉俪对程派演唱伴奏悉心研究，并有所发展和突破，尤其是演唱更加有激情和张力。下面就请您欣赏李世济演唱的京剧《春闺梦》片段。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世济演唱的京剧《春闺梦》片段。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重庆京剧团的老生名家崔英先生主演的京剧《空城计》片段。谈到崔英，可能有些戏迷朋友非常的熟悉，因为他在观众当中呼声很高，他的发声演唱都酷似谭富英先生。崔英是天津人，早年参加业余京剧活动，得到名家名师的指点，比如叶惠良先生就曾经亲切地指导他。崔英曾经多次在央视大赛、和平杯等重要赛事当中获奖，因为唱念酷似谭富英先生，得到了行内外的青睐，拜在谭元寿先生门下，后来下海成为专业演员，进入重庆京剧团。2016年6月重庆京剧团进京演出，崔英主演了京剧经典折子戏《空城计》，京城戏迷对他期望颇高，刚一上场的念对就获得了满堂彩声。 兵扎起山地，要请司马懿。 下面我们还是请您欣赏《空城计》当中的核心唱段，崔英饰演诸葛亮，王兆栋饰演司马懿，司鼓冯聪，操琴李梦婷。 是大臣，俺知过山地的天北地先大人前五十代地楼啊啊啊啊啊啊我量一量起一 往西行，一来是马苏某烧才能，二来是这将帅出虎是加一提，你连得三成多交心，贪而无厌，有多的私臣诸葛亮在敌楼，大家等待候你到此谈了，谈谈谈心，城外的街道大扫尽，准备着司马好屯地，诸葛亮我有别的进打来的羊羔美酒，考上你的三军，到此就该八成金，为什么有意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左右情同人两多，我是有武有买富有武有兵，你不要我胡思乱想，心多定你来来来去上城那来，听我 行，不要中了他人之计，传我将令，前队改为后队，人马后退40里。 嘿 待我识破于他，诸葛亮啊，聪明，老夫有读兵书，深通战策，小小一计，只能蒙哄旁人，岂能瞒得过司马？你时辰也罢，空城也罢，老夫那定之意，我不进去，岂奈我何？ 呵呵，停了，停了，停了，停了，退！